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6集《美夫人》一。沈妙和罗唐二人回到了那最初的茅草屋前，茴香和八角站在一棵槐树下眺望，从阳和莫晴却是坐在树下抱着剑，眉头皱得很紧。茴香突然道：“ 来了。” 八角也赶紧迎上去，便见怪道士身后跟着罗檀和沈妙二人往这头走来。罗檀还好些，沈妙却是在哪里摔倒了一般，蹭得浑身上下皆是泥土，头发也有些蓬乱，而且还有些异味。茴香和八角对视一眼，心中皆是一跳。八角问道：“ 夫人，您这是？” 罗檀正要说话，却被沈妙扯了一下袖子，抬眼看去，沈妙机不可见地对他摇了摇头，便又将到嘴的话咽了下去。走吧。赤焰道长却说道：“ 你们既是赶着时间走，倒是不必走来时的那条路，与你指一条近路吧。” 他带着几人兜兜转转到了一方，赫然出现一望无际的田园，在这些纵横交错的田园中，却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小路。奔月曾说，那对姐弟走的路有田地有小路，眼下倒是与眼前的不谋而合。想来当初那对姐弟走的并非是沈庙他们来时的那一条路，而是这一条。 你们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，就能走到出口去。 赤焰道长说着，又看向沈庙，笑道：“ 贫道曾与夫人说过，夫人会有一劫数。” 沈庙平静地看着他。道长是想说，现在那劫数要出现了吗？ 劫数乃应天命而生，天机不可泄露。 道士神秘兮兮的一笑：“ 不过过不了多久，贫道与夫人还会再见面的，到时候夫人也能如昨夜一般拔干净红袖草上的虫，到那时劫数才有解还的生机。” 他这话说得不阴不阳，不清不楚，其他人都听得一头雾水，沈庙也不甚清楚明白，只是眼下却没有太多的时间在这里逗留。如果没出错的话，加上离开的时候和在这里待了的一夜，今世已经是第六世了，那归元丸最多也不过撑十日。况且老太医所言，谢锦行的毒已经开始蔓延，走不过七日左右就会有危险，眼下实在是没有逗留的时间。同赤焰道过别，沈庙几人就走上了田间的那一处小路。这小路果真是如赤焰道长所说，比前日里他们走的树林要轻松多了。等要上马车的时候，茴香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 夫人，那道士究竟让您做了什么呀？昨日夜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” 他瞧着沈庙一身狼狈的模样，怎么也不相信什么事都没发生。“ 没什么事，先回去要紧。” 沈庙说着率先上了马车。见沈庙不愿多谈，回想几个虽然心中狐疑，却也无奈的紧。加之谢景行的伤势确实不能拖延，便也快马加鞭地回去了。马车上，罗檀问沈庙：“ 小表妹，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？” 在罗檀看来，为了谢景行，沈庙吃了这么大的苦头，无论如何都是令人感动的。便是寻常人家的夫妻，能为对方做到这一步，一个千金小姐屈尊下跪的做药农，一做就是一整夜，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沈庙吃了苦却不告诉别人，反倒是藏着掖着，这又有什么好处呢？ 做这些又不是拿出去给人炫耀的。 况且传了出去，反倒折损瑞清王府的脸面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你也不要告诉旁人。罗坦问道。 瑞清王也不能知道吗？ 沈妙点头。 我知道了。 罗坦说着，又对沈妙说道。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，来来去去，等到了龙夜也就是明日的事了。你昨儿个晚上忙了一夜都未曾休息，眼下看着憔悴的紧，就算我要帮你瞒着，你这模样却是瞒不了人的。 沈妙点点头，就靠着马车闭上了眼睛。昨日忙了一整夜，他眼下的确是又困又乏，几乎是濒临边缘了，倒也没有必要支撑，几乎合上眼立刻就睡了过去，便是马车颠簸也不顾了。这一夜睡得确实很短暂了，似乎根本没睡多久，沈妙便被人摇醒，睁眼一看，却是八角看着他说道， 夫人，罗小姐回府了。 罗坦也才醒过来，二人跳下马车，竟然已经是第二日清晨，太阳都已经高悬了。沈妙揉了揉额心，但看到瑞庆王府的大门竟然无人把守，心中却是一凉。清王府一向戒备森严，而把守的护卫更是从墨雨军里调出来的人，平时里严苛得很，这会儿连人都不在，莫非是出事了？罗坦也瞧见了，心中有些不好的预感，却又怕惹得沈妙伤心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还是莫晴开口道， 夫人先进去看看吧。 从阳几个都是谢锦行的手下，自然也是面露担忧。等走到亲王府里时，却见里头人空落落的，心中越发狐疑，也越发不安。沈妙步子走得急，没有提防，差点撞到一个人的身上，那人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是沈妙，却是愣住了。 夫人，您回来了。 这人却是堂叔。堂叔衣上看着狼狈得很，倒不复往日精明的模样。沈妙急忙问道， 发生什么事了？府邸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 夫人，您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主子命悬一线的消息不知怎么的被传了出去，这些日子好些人都在明里暗里试探，府里要帮着隐瞒，朝廷那头的人又来打转，真是乱成一团。季夫人来打听了几次您的行踪，还有皇上那头。 小表妹也是在忙着帮妹夫找那救命的高人了，说起来我们已经拿到。 对了， 堂叔一拍脑袋， 忘记告诉您个好消息，主子醒了。 沈妙和罗坦一同愣住，沈妙问道， 醒了？ 是啊。夫人有所不知，夫人走了的当晚，主子的伤口突然裂开，毒性怎么也收不住，宫里头的太医都说那归元丸都保不住主子的命了，将高公子也找过来，高公子也没有办法，都说过不了两日主子眼看着就不好了。 堂叔这一波三折的，直说的人的心都掉了下来。罗坦是个急性子，忍不住问道， 然后呢？ 然后主子快要不行了的消息传了出去，不知怎么的街头巷尾都传开了，季夫人心里着急，眼看着都已经全陇业都知道了，索性在外头贴了一张榜，请求路过医者，谁能治好主子的病必会重金酬谢，恰好就有人接了这张榜，请进来给了主子一颗药草，高公子将药草炼成药丸给主子用了，主子伤口便渐渐地好了起来，今儿凌晨的时候还醒了一回。高公子和宫里的太医都看过，主子的伤势已经在渐渐复原，毒也解了。 堂叔一口气说完，顿了一顿，又感叹道， 都说主子命不该绝，当初两年前旁人也说主子不行，主子偏挺了过来，如今又是如此，实在是上天厚德，也是先皇后娘娘在天上保佑着主子。 沈妙听闻谢景行毒已经解了，这回才是真的松了口气，八角几个也拍着胸口，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回肚子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 再见。